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好啦，咁啊，原来最近消息又系好搞嘢嘅，就系呢个最新被委任为国家安全事务嘅人咧，都同呢个剑桥数据有关。真的實地的嘛，那你是不是前幾天就在澳洲回來？ 上個禮拜啦，那這集輕鬆一點，是的，是的，我就回了澳洲幾天，昆士蘭布里斯本就見下朋友，買下東西，吃下飯，其實回到去感覺都真的舒服的，即其實回去一兩個小時，和朋友借了一架Outlander 比較 Mitsubishi 那些 4WD drive， 揸了幾個字已經哇熟曬，即係個感覺舒服嘅，開心嘅，同埋空氣好，飲凍嘢啊、啤酒啊，完全冇咳過。 你講落去咧，就嗰度係天堂嚟㗎啦，我亦都承認嘅，你亦都承認啦。 OK 嘅，真係舒服嘅，係嘛？但係即係如果好有幹勁。成日都好想 wee wee wet wet 嗰度適唔適合呢，咁啊即係你自己判斷啦。 唔係，但係你嗰度都可以游水㗎。 游水，咁但係我就其實鍾意行山多於游水，哇游水太危險㗎。你間唔中 go coast， 間唔中就有隻鯊魚釘咗個人走啊。 唔係最差釘咗又冇所謂喎。你俾佢咬到即係又咬甩鼻呀，咁就唔好㗎嘛。 又死唔去。 係呀，即係最大鑊呢啲。 咁但係鯊魚講真都少咗。 少了，咁最新消息就係嗰日成百幾隻鯨魚上岸啊嘛！ 哇，呢個新聞我冇。 係啊 ，Southwest 嚇就死咗好多條添啊！澳洲嚇 ，OK 嗱，咁呢啲又唔講啦，嗱就你喺 Brisbane 翻嚟啦，咁聞説咧就當地開始有排華啦，咁你覺得係咪咧？ 我覺得真係冇，我講真，人間落土係人傑地靈，喂，我真係即係呢個我真身感覺嚟嘅，即係嗰邊觀眾聽咗唔好話，喂，你係咪老作？咁我真係前嗰排翻去，覺得冇嘅，即係大家都係好寬容，即係一個好寬容嘅社會啦。咁大家見即人同人之間係有一個 honor system 喺度，就唔係懷疑先嘅，係友善對待先嘅。咁所以話咩排唔排華，我覺得就冇啦。同埋即係始終華人喺外國外地生存都醒目嘅。喂，衰嘢梗係內部自己圍圍圍，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 咁但係咧就你呢個講法就應該係局限喺 Brisbane 啦，因為帶去到譬如 Sydney 啊 Melbourne 就似乎係另外一個話題啦。 但係亦都好睇，即係講真你。同埋身邊人，即係嗰個圈子究竟你遇到啲咩人？我覺得係咁樣，係咯。咁我都自問唔係嗰啲好 introvert， 即係好內向嘅咁。 係你起碼一樣嘢就係，喂，你唔好局限喺一個所謂香港人嘅圈子入邊，或者係講中文嘅圈子入邊啦。 都即係 wee wee wee， 即係唔好 wee wee， 但係都會周圍睇。咁我覺得都冇，即係都係。呢、這個地方是假設人都是寬容是誠實的，即我自問都是啦。 但是那個條件不同，因為譬如在 Brisbane 咧，個人與人之間距離比較遠嘅，大家空間闊很多，係咪？亦都唔係一個大城市叫做，係咪？咁所以咧，即我哋就即純粹係以 Brisbane 作為一個例子嘅啫。 因為我冇時間去雪梨，冇墨爾本，咁啊唔知啦，真係。但係我覺得都應該其實 OK 嘅 ，OK 嘅，始終嗰兩個地方都係特別。multiculturalism 係，但係咧，你唔好忘記一樣嘢喎。近年咧，即係對中國批評咧，最開始最激係澳洲，呢個我都幾奇怪。 Malcolm Turnbull 係啊，係啊，嗱，理論上咧，佢自己應該就係 總理 係同中國關係好好嘅，因為聽講話佢個媳婦係中國嚟噶嘛。 啊，好似 係。係啊嘛嚇， 你嗰即係講到啲 business interest 啊，啲生意利益咁，我相信佢都唔少。 我唔太肯定啦，但係之前 Kevin Rudd 啊，陸克文就肯定同中國關係係好嘅。 係啊，因為佢又係即係識中即係識普通話嘅啦。 嗰陣時喺台灣讀書啊，台灣讀書，同埋我記得喺香港都好似借咗幾本書睇。 係咩？ 係啊係啊， 即係你意思係佢喺香港借咗幾本書？ 佢有過，佢係佢又係嚟過香港嘅。 哦 ，OK， 唔出奇呢樣嘢啊。咁以嗰個即係講法嚟講咧，就澳洲而家係先鋒嚟嘅。 其實我都幾 surprise， 因為即係澳洲不嬲都喂同紐西蘭一樣與世無爭咯，係 咯。唔係嗱，你講呢一部分嚟嘅，即係作為一個平民咁講嘅，佢個地理位置 一個平民， 佢當然係與世無爭啦。但係因為佢地方咧靠近南極啊，所以佢戰略上咧，譬如佢收料或者剩咧。美國亦都相當之依賴嘅，你唔好以為紐西蘭咧就真係與世無爭，佢喺呢啲問題上面咧，其實個角色相當之重。 你睇嗰個南極咧，我記得喺嗰個東邊啊，你會即係你睇 Google， 你會見到某幾個地方已經有啲國家會插旗，咁你當然會見到美國、俄羅斯啊、英國、法國，你都會見到紐西蘭啊、澳洲啊，甚至阿根廷， 係啊，所以有陣時去到呢啲即係咁嘅地理位置咧。你自己國家嗰個利益咧，你自己要守住啦。咁、只不過就係紐西蘭佢自己都係比較和平啲嘅人。咁、但係近期咧，你發覺咧就開始對中國嗰個警覺性都相當之高咗啦。咁、anyway 咧就澳洲本身咧，其實就佢戰略嗰個位置相當之強嘅，同埋咧佢有相當之多嘅天然資源。好似有油礦啊嘛。 有，尤其是昆士蘭之前嗰啲 mining， 哇，真係 booming 咁啊！但係由於即係中國嗰個需求減少咗咯，都的確影響到當地經濟嘅。咁、但係你話即係講到澳洲嘅一個戰略地位喺亞洲，喂，講真都緊要，因為始終澳洲係即幾乎係成個亞太區唯一一個嘅英語國家啦。同埋之前大家都講過，即係一講到英語國家體系嘅嗰啲。即係嗰啲國家啦，始終都係即係埋翻美國堆。 係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顯示就係、我哋想問嘅問題就係、究竟呢次澳洲行得咁出，即係講緊咩？係佢自己本身自發咧，定係還是受到美國壓力？咁而家我哋唔知嘅。咁大家如果即係屬澳洲，就可以提供一啲睇法俾我哋啦。 不過老老實實啦，我就反而得意，我就真係喺澳洲冇乜點睇即係政治新聞，即係我嗰個感覺都令你覺得好寬容。大家都是舒舒服服嗰啲新聞， 但係咁先奇怪嘛。 因為係其實都 係你睇到就係已經開始而家喐你嗰啲中文傳媒，話你俾共產黨全部係買曬嘛。咁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噶嘛，我可以到完全體驗到呢樣嘢咯，係嘛？譬如一啲即係正體字嘅傳媒，其實已經而家冇路行噶啦，即係全部俾啲嘢取代曬咁。咁你去到睇下，即係喺Sydney 或者 Melbourne 通街講普通話嘅。 系， 你開始有呢種感覺喺度嘛？咁但係 anyway 咧，就澳洲就一個和平嘅國家嚟嘅。雖然咁講咧，但係咧就呢個唔係主菜嚟嘅。主菜咧就頭先我哋第一節已經提到噶啦，就係、當呢件事燒到美國嘅時候咧，咁就情況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咯，唔係淨係講咁簡單咯，係嘛 ？OK， 咁阿 Dennis 咧就希望咧，實際上咧佢想講呢個南韓嘅。咁你對南韓而家個情況有咩即係感覺咧？ 哇！真係喂，但係呢個都係新聞，新嘅即係新聞啦。嗰、那個文在寅好似話 唔係李明博 啊，李明博呢、這個前南韓總統啊，應該2009年至2013年有被起訴。喂，即係基本上邊個做親南韓總統都 冇下場， 太鑊勁喎！即係有 下場， 有話過嗰個 呢個國家，呢、這個國家都有啲即係。即係做總統 好奇怪，即係青瓦台又話嗰啲咩風水唔好，又點樣點樣啦？咁有冇邊個話係冇坐監未被起訴？好似 係冇， 佢幾乎冇。 唔係你應該咁計法，譬如頭先你提過金大中， 金大中係啊， 金大中佢做總統嗰時冇啫，但係佢做總統之前有啊嘛。 哇！我記得嗰陣時， 所以咪擋咗咯。 嗰陣時幾乎喺美國係俾阿 唔係美國嗱呢、這個咧，我哋以前喺、這個有一次我特別節目我提過，就係佢即係做政治反嗰陣時嗰、那個 幾乎被暗殺啫嘛。 佢唔止一次嘅。有一次咧就係、是、應該係應該係全斗換嚟嘅，冇 全斗換係全斗換 係，就捉咗佢，即係揾人捉咗佢之後咧，就想喺個直升機入邊掟佢落海。 唔喺美國啊 ，OK， 唔喺美國，記錯啦，點可能喺美國啫？ 係，但係佢幾乎係俾全斗換，即 係做瓜佢啊嘛。但係咧就當其時有一個好彩就係咧，無論日本咧同埋美國咧，都對佢比較重視嘅。美國對佢重視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卡納政府咧喺個全斗換佢鎮壓的時候咧，實際上唔係想撐佢嘅，係、逼不得已的原因就係因為當其時佢自己本身都受到，即係譬如喺伊朗個問題上面嗰個壓力啦，佢就覺得呢邊褪咧就會造成一個骨牌效應啦。成日佢哋知道咧就係金大中唔係共產黨嚟嘅，即係唔係北韓嗰邊啲人嚟嘅。咁所以暗中咧就直至到去列根總統嗰時都有。即一定去關注佢，甚至有可能係保護佢咯。咁、結果就係掟嗰陣時候就係、應該係中日報嗰邊救咗佢咯。咁、救咗佢之後，跟住佢亦都即係投桃報李啦，就對同美國處理嗰關係嘅時候咧，係相當之忍讓啦。咁、主要咩問題咧？就係、譬如呢啲所謂加入啲國際貿易組織啊，或者呢啲即係貿易嘅問題上邊咯，譬如開放市場呢啲咯。咁、所以即係凡事亦都有利有弊嘅。譬如話呢個好純粹，譬如話係一個頭先我哋第一次講嗰啲。好民族主義嘅，你凡事都係以即係韓國個利益行先咁樣，咁你就好難從呢啲西方國家打交道，因為你同佢打交道咧，事實上一定係一個 give and take 嘅問題嚟嘅。就係你喺一啲重要佢需要嘅問題上邊，你俾一定好處佢。如果喺八十年代嘅就係你必定係要親美，不能親蘇。如果你想喺兩邊之間揾一個罅隙。即係去生存嘅話咧，你必須有個地理條件容許你做呢樣嘢。 好似香港嗰陣時候，係啦， 即係你類似香港咁樣。但係去到嗰啲位咧，即係同呢個共產主義陣營交鋒咧，就唔輪到你做呢樣嘢。但係如果你入咗美國堆咧，你喺好多問題上面咧就不由自主，特別係經濟上嗰個主權。你要即係開放嗰啲經濟俾外國啦。咁呢個意思實際上開放俾美國嘅，咁所以喺呢個香港嘅時候咪發生嗰個韓龍嘅事件咯， 係 咪啊？ 2005年 係咯，咁應該係嗰陣時應該係世界貿易會議係咪？我唔記得具體嘅名 啦。 咁嗰個爭議都係呢啲嘢嚟咁樣。咁但係一旦如果美國喂啊教咗你咁時候，你金大中係即係要俾翻即係呢啲開放翻俾佢嘅嘛，係咪啊？咁呢個就係個結果咯。咁所以我哋係唔需要更正嘅話咧，凡係即係呢個南韓總統咧，都即係不能避免呢個坐監命運。個原因就係咧，金大中坐過，一個坐咗，所以佢之後唔使坐。OK， 但係咧就係除咗佢之外咧，基本上冇一個南韓總統有好下場嘅。 真係 係自從 真係大禍 呢個即係1949年之後，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咩問題？風水問題 whatever 啦。咁呢個就留翻俾大家自己去參詳下咯。 哇！但係講到呢度，即係最近啲所謂即係韓國總統嗰啲位啊，都多多動作啦。好似文在寅最近都將嗰個韓國嘅總統制度由每五年冇得再競選，到而家改為4年一次可以再競選一次。 係咯。咁但係你呢個問題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原因嘅，就係、俾你做五年你。即係你真係做到嘢嗰個機會有幾高呢？ 但係有個講法嘅，嗰陣時淨係俾做五年一炮過咧，就係、唔想你有嗰個咩？ 因為佢經歷嗰個獨裁嗰個統治啊嘛，就係想靠呢樣嘢去避免啊嘛。但係我的意思就話，你唔可以即係單靠呢樣嘢去避免嘅。個原因係點解咧？就是、因為如果你長期做落去咧，做到啲人咧。好似而家意大利咁樣啦， 貝魯斯幹嚟 啊！唔止啊，喂大佬，你做呢度做幾日冧，嗰度做幾日冧咧？咁你係真係做唔到嘢嘅。一個正常嘅民主制度應該點樣咧？佢除咗兼顧嗰個權力嘅制約，橫向嘅制約就係個權力唔可以橫跨曬所有領域，佢一定係有局限嘅，同埋互相制衡嘅。呢個就橫向嘅制衡，直向嘅制衡就係呢個權力本身有限期嘅。但是你不可以令做到即不適宜做到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上面你没有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没有了稳定性。做几个月就倒了。那个国家对那个民主的制度也都是会出现一个很 cynical 的睇法的嘛。 是但是那阵时他想五年一次的国家即那阵韩国的总统制度只是可以做五年。那阵时有个讲法就是你这五年就不要再有那个什么想再选那个后果之后就是你在那五年你 就被你玩就用尽它。 用尽它。但你看而家全世界好多嗰個選舉制度都好似走向美國化。我記得以前 英國其實他那個首相基本上人家 challenge 你才要再選，但現在都好像都改為四年一次，我沒有記錯的話， 不是他有任期的，有任期，不是有任期的，一定有任期的，但是呢就你舉個例子，就係咧，譬如話係嗰個戴卓爾咁樣啦， 1979做到1991， 佢一路可以臨莊臨外咁。咁有啲人質疑就話你係咪即係中央掌權咧？但係佢嗰個選舉制度本身係即係相當之深厚嘅文化。深入你 win what sense 就係英國人係唔係會咁容易俾你一個獨裁嘅人咧係會玩到 system 嘅？ 嗯， 因為有好多嘅制衡，譬如佢後邊有一個皇室。 嗯， 他有這個即法律的制度不成文的規矩，最重要的是英國人本身的文化，英國人本身的文化他特別是注重所謂的言論自由的問題， 嗯， 但這個言論自由問題有相當之強的默契，就是有些事你不會過火，不過你不讓我說的話呢，又在這個默契裡面的話呢，他是會跟你死過的， 是就是那個君主立憲我覺得最好， 他甚至是虛君立憲， 我想是英女王才做到的，即如果看到現在首相有些人不好，啊，他出來說兩句又會有些影響的， 不是，傳說不是他在那個脫歐問題他說兩句的嘛，但這個不是即英國人 accept 的東西嘛，說一件事就是這個其實是虛君立憲嘛，皇室是沒有實權的，只不過是一個象徵的意義的嘛，真正的權力在國會上嘛，是不是，所以他本身這個一個制度呢是會令到他即使他沒有一個就是說這個限制你做多少任這個限制， 嗯， 但是他整個文化本身是令到你不可以即出現一個獨裁的機會是相對比較少的， 我記得 除非你很特殊的情況，就是去到即一個第二次大戰的時候你丘吉爾那個這樣，但他都受到很多制肘的， 嗯， 即係佢好多嘢，佢都要出嚟去解説，要說服人噶嘛。 同埋羅斯福嗰陣時都係因為戰爭嘅 原因，所以先一路做啊。咁所以你睇到呢樣嘢就係，唔係唔強調個制度。你而家譬如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嗰，那個你呢個國家主權冇限嘅，呢，這個絕對不能接受嘅。但係唔係淨係有一個即係限制權力嘅制度，你足以令到嗰個民主制度咧係得到一個即係充分嘅肯定。其實有些國家例如意大利， 嗯， 貪污， 嗯， 你看到如果是一個即我們普通人覺得就是這個貝萊斯科尼沒有能夠做又鹹濕又貪污， 他的文化是不是鹹濕的風流的 風流是不是，啊，即是，啊，但是 他就是不斷可以做，有醜聞是不是， 不是有醜聞吹， 是 不過即係講到呢度咧，薩爾科齊啊，即係最近啲總統特別多新聞，即係或者 呢件就拉嘅啦，呢件，因為呢件咧就收受咗嗰個利比亞嘅一啲獻金， 卡達菲 係啊，咁話你過咗收得啫，呢收呢件就真係認真有問題啦，係咪啊？ 真係。 咁但係法國喺呢啲地方咧，敍利亞同埋利比亞有interest 呢個係歷史嘅， 嗯， 嚇佢哋從來都喺呢啲地方度即係有嗰個殖民地嗰個勢力咯，嗰個實力咯嚇。咁所以頭先你講緊嗰個南韓嗰個咧，就我覺得咧，就算而家呢個現任呢個總即係總統咧，文在寅都可能都不能避免呢個將來步翻呢啲前總統嘅後塵。 唉，我真係覺得佢即係佢做嗰啲嘢都唔知係咪叫係咪左交咧，可唔可以咁講佢咧？而家仲喺度糾纏埋以前嗰啲嘢， 係咪啊？係 咯。 但係呢個係民選嘅總統嚟嘅，就係，是，當其時選個氣氛同而家唔同啦。咁你而家北韓嗰個朝鮮半島個搞到咁緊張，咁如果你有一個現實嘅角度就係，是，喂，你搞掂咗，唔好側邊有條傻佬喺度揸住把刀先啦，起碼呢樣嘢啊嘛。如果你係搞唔掂呢樣嘢，咁你又晚都瞓得唔安樂㗎。咁但係呢個總統又似乎佢。即係個 priority 唔係咁樣咯， 係咯，嗰啲 priority 擺錯曬啫。 係啊，但係佢做多一樣嘢，佢就令到咧，而家呢個 Donald Trump 同埋金正恩咧有機會大家坐埋一齊傾。咁如果佢做到個，如果佢做到個話咧，咁我相信佢即係如果你而家呢個制度好似你咁講連任嘅話咧，佢會連到任嘅嚇。咁， 嗯， 但係我就覺得咧，呢個五月大家會面嘅機會咧，又唔可以過分樂觀嘅。 你覺得是民流梯響嗰啲， 因為變數太多啦。舉個例啦，遲啲南韓同美國會有軍演嘅， 嗯 嚇。咁，啊，你又唔排除呢個肥仔咧，佢突然間衰上嚟，佢做一啲嘢咧，就又令到成件事泡湯， 嗯 嚇。 咁但係從呢個美國同埋北韓嗰個 interest 咧，特別係 Donald Trump 咧，如果佢呢單嘢係以一個和平嘅手段令到北韓係撤銷佢嘅核計劃嘅話咧，咁佢自己個聲望係相當之高嘅。嗯、即係佢亦都表現到佢所謂嗰 negotiation 嘅技巧，因為佢不斷，佢以前曾經講過，即係你嗰搞唔掂，唔怕，我同佢傾就搞掂噶啦。即係佢好成日強調嗰種呢種，即係身為商人呢種 negotiation 嘅能力啊。嗯，咁你話係唔係咧？咁大家而家 show 翻都未見到啦。 咁將個炸彈再延後多幾廿年咁咯， 冇得延後噶啦。嗱，我嗰個 scenario 咁樣嘅，佢放低核武之後咧，有人搞佢噶啦。如果所以他是不會放低的你想想個邏輯很簡單而已，現在就像就吳宇森入面那套戲，大家互相找支槍指著對方的頭，不過呢有支槍就大很多，可能那支是機關槍來的、okay? 美國那些支 是綠髮的，但問題就是你如果讓他快一點 他射 Q 你，你都挺麻煩，所以你不死、問題就來了，你要誰放低支槍先？ 其實真 係而家呢個 scenario 係咩？大家放一起放低支槍嘛。但對於個揸住綠髮嗰個人嚟講咧，放低綠髮呢支槍之後咧，係點樣嗰個結局呢，其實是相當之 uncertain 嘅。 大家喺度對住對方個頭咧，都係真係有粒子彈。 起碼都子彈彈，起碼都子彈啊嘛。 起碼都焦土 啊。起碼都焦土啊嘛，大佬冇咗之後，咪俾人玩到殘啦，係咪啊？咁呢個係今時王朝咧，即係呢條肥仔咧，佢即係最大嘅心結嚟嘅。咁、但係呢個亦都係相當現實嘅一個考慮，就係、你個政權係咁樣，你建基一個咁即係咁不理性嘅制度咧，你唯一一樣靠就係、威脅的力量，無論是對國內或者 國外、所以那個難度呢，就是你要現在金正恩真的他、好像他即如果他做這個承諾而叫他真的放低那個即核武的話呢，這個是個難度相當高的，我不相信在一次會議裡面見面是做到這件事、就算做到只不過是一個拖延一個煙幕， 因為這個所謂會面其實是沒有前提的嘛， 沒有前提的嘛，即大家實際上 是狗吹咩， 大家不是說傾驗數才行壞的嘛，是大家沒有前提之下走去傾這件事的嘛、只不過就是見到見面大家是不是黑面，是不是大家握不握手，是不是大家即是不是 很融洽，即先有一傾下去，否則呢就那個會面本身之前發生的事呢，已經是足以令到這個會面有可能是出現不到的、現在 so far 好像連那個會面的地點都未、決定得到的， 是說真的，搞到最後都不知道會不會發生這件事， 不知道在哪裡，所以即係嗰個局勢咧，其實就相當危險。而喺呢個時候咧，如果個台灣旅行法又令到刺激到呢個北京嘅話咧，咁就真係有少少亂啦。 哇！真係國際局勢瞬息萬變，真 係啊！所以就我哋做呢個節目咧，繼續係有相當之 hot 嘅話題啊。好啦，我哋今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